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，你像只鸟，仿佛在林间飘摇，追寻风，追寻空气的自由，我抓不到你生命的重要。 Thank you.

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？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